就像今天啊，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刘昭元一样啊，这个今天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五首歌曲来温暖大家在冬日里的这个寒冷的内心，以及不穿秋裤冻得瑟瑟发抖的双腿。 你真的好老套啊！我们赶快介绍一下阳光的小嘉宾吧。我竟然用了小字，我好油腻。 你真的好老套，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欢迎昭元。 大家好，我是来自晨星娱乐 MNA 偶像学院的练习生刘昭元。 我收回我刚刚的话。 我也收回。可以再就是轻松一点、开心一点的跟大家打招呼的。 你等一下，你怎么知道人家日常生活当中不是这个样子呢？ 我是觉得外形啊， 很深沉的感觉。 大家可以如果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话，昭元是长得特别阳光，就是有一点像那种男主角。 对，偶像剧男主角， 对，奶油小生的那种感觉， 然后很喜欢那种的，对吧？ 是呀， 顺着你这个老姐姐的喜爱。哎呦我天哪， 我都要背过气儿去了。 但是啊，这个刚刚听到声音的话，你会感觉赵元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男人。 是的，就是说这个声音啊，真的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那我们接下来啊，还是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叫做 C 位主打歌，一起来通过昭元的歌声啊，来具体感受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 到底是成熟的呢，还是稚嫩的呢？ 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昭元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 第三人称。 第三人称，哇。 OK， 那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原唱，叫做 Hush， 第三人称，今天的演绎来自于昭元，一起来听吧。 他想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眼蝶堆叠，而谁是谁，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不自觉遮掩，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 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语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眼蝶堆叠，而谁 本来感觉啊会是一个西装革履的成熟的男人，在那种就是灯光昏暗的酒吧里唱出来的声音，但是却没想到就是翩翩少年，然后白白净净的在这里唱了这么一首就是行走荷尔蒙的歌曲。 控制一下你自己好吗？我感觉我这一会儿会被你的口水淹没掉。 好好听哦。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昭元演唱的《第三人称》，原唱是 Hush。对，刚刚在演唱的时候啊，这个出现了一点小插曲， 没错。 对，其实大家这个听歌看视频的可能没有发现啊，这个我们其实呢为昭元准备了带有混响的麦克风， 是的， 但是刚刚 混响， 对，但是你不说出来，大家是不会听到的，我告诉你。但是刚刚 秉持着这个 好啦，但是刚刚昭元自己选择了纯原声， 对，我估计他是忘了， 应该是紧张过头了。但是 本来我还有点担心的， 对，但是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这种纯人声的，对，它会更带有感情，或者是说更能把昭元自己的特点展现出来。 是的，是不是忘了？ 实话说， 是的。 哎呀，好了，不要再装深沉了，好吧？ 是个腼腆的男生，哎。 嗯。哎，那先问第一个问题啊，这个你在生活当中是像我们俩最开始猜想的那种？就是比较阳光大男孩，或者说像偶像剧里面那种女生都特别喜欢的那种男生类型，还是说就像你说话的声音那样，在这个生活当中是一种特别内向或者说很深沉的一个男生？ 我感觉我其实挺阳光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挺内向的。 人格分裂吧，这个其实是应该是比较慢热，是不是跟特别熟的人应该还是会比较阳光？ 嗯， 我现在不敢跟他大声讲话，觉得自己在欺负他。 不然你以为呢？不然你以为呢？ 你真的是 没事，有我保护你。然后发现昭元不屑的眼神， 就是很温暖的声音。 嗯，那昭元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音乐？ 很久了，我从小就学。 你现在才多大？ 现在。 哎，说话不要带有攻击性好吗？你真的好像在欺负人。 我的意思是，就是因为看着太小了。他说他从小，就在我印象里，对，就是现在开始也是从小。 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学。 哦，那真的是从小，在幼儿园的时候能学什么？就是， 专业的音乐方面。 那时候学的是钢琴和视唱练耳，后来学了童声。 就你上幼儿园认识视唱练耳这四个字吗？ 当时叫我学的时候叫音乐基本素养 啊， 音乐的基本 是视唱练耳和乐理合在一起学。 哦， 哇哦， 感觉现在这个东西放在你面前，你也不一定学会。 你是在攻击我吗？ 对，我在保护他。所以从那个时候，应该很多元素是来源于家庭吧？就是去学习音乐、学习钢琴，应该是家长给报的班，对吧？ 不是说报的班吧，因为我具体也不知道，我小的时候我妈告诉我， 也不知道， 就是我有一个干爸，然后让我管他叫干爸，他是一个挺就是大学校的音乐老师，就教授好像是，之后就有跟他一直干的啊，在学习那个音乐基本素养，后来是又学了钢琴，然后童声也是有找的， 从小就是受音乐的熏陶， 连家长连班都没让办，直接让人拉着去来学音乐来了，这个 但是也很不容易，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着学习是吗？ 主要是因为可能喜欢唱歌吧， 喜欢，对不对？我小的时候也被逼过，就对，小的时候让我学钢琴，学那个古筝，后来是学的古琴，学以前我还学过吉他，学过古筝，学过钢琴。 你不是跳二人转的吗？ 我学古典和芭蕾的，大家就是不要受他所影响。 之前咱们俩私下聊天的说，不是学这个跳扭秧歌啊， 你真的很烦，打 这二人转嘛，对吧？ 打这 些东西嘛，对不对？ 我的美好形象，但其实啊，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了，恨不得对，真的是我妈妈拿那个小条抽我，也不是抽我了，就是敲，比如说敲琴啊或怎么的，让我去学，恨不得就是逼着我来学的。 但是学习钢琴的过程吗？ 但是也没有坚持下来，对，就是我觉得说白了还是就像是刚才张元说到的，其实还是主要要自己喜欢，兴趣是第一老师，然后后来才有了这个家长的一个鼓励和支持， 对， 才让自己走到这么远，是不是？ 我妈妈从来没有说让我就是，如果比如说她让我学着这个东西，我说我不喜欢，她没有让我继续学过。我小时候学过挺多东西的，包括二胡、小提琴，还有竹笛，反正最后就是都是可能因为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然后我跟我妈说了之后，她就说那就不学了。 那咱俩是一个类型，就什么都会，什么都不咋地呗。 哎呀，不要再往人家身上贴了，好吗？ 好。 气得我家乡话都出来了。 我的意思啊，就是这个音乐的范畴很广，你知道都多学一点，都学一点，其实对于你的音乐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和支持的，对不对？是这个意思。 我突然很好奇啊，在小的时候刚提到了二胡、小提琴、竹笛、钢琴，在那么小的时候是怎么去选择这么多东西的？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妈就身边认识很多教这些的老师然后就说让我学学吧，那就学吧啊。因为没学之前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意思啊。 那经过尝试之后还是发现就是喜欢钢琴，就是喜欢唱歌， 主要是喜欢唱歌。因为小的时候参加比赛可能拿过奖，然后我妈就是经常就会跟人说我拿过这个奖，拿过这个奖，就觉得 特别开心，别 对，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唱歌。 我还想说，这优秀的孩子都有同样的烦恼，原来你特别开心啊不会觉得就是很有压力吗？ 有啊，但是挺好的， 就怕之后唱不好怎么样的。 也怕，但是挺好的 啊。就是把压力其实更多的化为了动力和支持和鼓励，是不是？那你应该是从小 挺好的， 你这个人截胡了、 就是、 你这个人从小应该就是在夸奖里长大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吧，是不是？ 也不是， 不是吗？ 因为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学习成绩不怎么样。 不是，学习成绩也挺好的就是 那这就是别人眼中、 对 啊、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长得好看，学习成绩还好， 还拿奖， 还会弹琴。 对， 是，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总想要证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优秀。 不是，我就是总想要证明自己，就是对， 可能因为身边的人真的是寄予自己太大的希望了，自己肯定对于自己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对不对？所以才不断的去朝着梦想或者是目标去努力。我好想问一个俗套的问题啊，你有什么梦想吗？ 我想 唱歌。 我想当世界巨星。 哇 哦，天哪！我觉得这个时候放这个背景音乐不太合适。 你要知道，现在我们已经就是成年了，在18岁之后跟18岁之前的梦想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真的会对你说的话负责，对吗？就是真的会朝那个方向去努力，对吗？ 对。 好，我要把这段视频录下来， 留下来。再过3年、5年、10年之后，我们俩都会发给你的，好不好？加油。 人家认识你。 想一想， 提醒他一会儿结束之后留个联系方式。 想一想，十年之前有一个主持人小姐姐，这个疯狂的 diss 我。好了，不开玩笑了，继续通过音乐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的招员。刚刚第一首歌曲过后啊，这个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准备带给大家什么？ 谁？ 老谁？原唱来自于廖俊涛，这个版本来自于刘昭元，一起来听吧。 并没要求有谁能体会，更别擅作慈悲，同情才不会给我安慰，反而让我流泪。走得越近心越像刺猬，从未卸下防备，不如早就把我向外推，彻底粉碎。在你眼中我是谁？你向我带彼此交换喜悲，爱得多的人总先掉眼泪。在我眼中你是谁？霸占被爱的滋味，拥抱让你爱得多的人总先变虚伪，爱得多的人总先变虚伪，爱总让我掉虚伪的眼泪。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刘昭元，谁？ 哎，好好听哦。 嗯，虽然这个时间很短啊，但是也是蕴含着深情。 是的。 哎，所以我不禁想问啊，这个，你对于音乐的理解，或者说你对于自己演唱歌曲的理解有多深？是会看到那些身边发生的故事，还是说自己亲身经历过某些事情之后，才变成就是如此深沉且有思想和内涵的？ 不知道，可能就是 对不起天赋。 一唱歌的时候，其实 就会想到这些。 不是，我就不知道我是谁了。 哦， 我就 我是谁？我在哪？ 对， 我在干什么？ 对，就是迷幻状态。 迷幻，哎，这个词用得好，我差点说他懵。 这个、 是就是觉得他很可爱，就是。呆呆的表情，就是呆萌派的。 但是你有发现他唱歌的时候跟现在说话完全是两个人？ 是的， 就像他刚刚说的那样，迷幻的状态。 他在说话的时候真的就像一个小男孩一样，大男孩吧，大男孩的一个状态，但是一唱歌就特别的成熟。 嗯， 迷幻。 这我真的还是第一次听到有歌手说自己在唱歌的时候会有那种很迷幻。 算了，我觉得你魔幻。就是我觉得两个人自由切换，就是毫无违和感。 之前总是听到有人说，就是自己特别这个在唱歌的时候会很享受，然后去加一些副语言啊、表情啊、各种各样的感情在身上，那种倒是会经常看到。但是 比如说哈林哥拿胯唱歌，对，你都是拿什么唱歌？ 拿生命在唱歌， 拿灵魂在唱歌。 哎呀，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特别可爱的挑战嘉宾啊，刘昭元。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以及北京时间，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房间内观看我们的直播。哎，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这个还是留给昭元的。因为我看到你在 自我介绍里面写到说，小时候看电视总是幻想着主题曲是自己唱的，所以小的时候你看了是哪部电视剧？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西游记》， 不是那个《李小龙传奇》，还有《 李小龙传奇》， 还有 那你好老派哦， 回去 哇天哪， 童年就是我妈妈还有我姥姥他们看总看电视。 你真的22岁吗？ 就 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了。 发现了一个性格跟我一样的人。 是吗？ 表面上这个法定年龄很年轻，但是这个思想却已经变成了一个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花甲老人。可以的， 继续。 就是那个时候看这些电视，然后当时就唱他们的主题曲和片尾曲，就是跟在家里喊，就完全没有，也没有考虑邻居的感受吧。但是他们，我妈妈他们没有说我，我老肯定不会了。就是说还，反正忘了说什么了，反正最后我就是因为这个印象特别深， 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对， 那个时候多大？ 那个时候。小学吧， 哎， 你知道那个时 候 我在看这种剧的时候都在干嘛？ 披着床单在演公主。 你怎么知道？对， 女生都是这样，我告诉你。 什么？就是看什么《还珠格格》啊，还有《小鱼儿》这种，都会把床单披在身上，然后假装自己是受伤的女主。 哎呦我的天！ 幻想着自己哪天遇到会唱歌的男主。 哎，要不要让导播老师把这个镜头调一调，让你们俩同框，然后我在旁边做旁白就好了？我觉得。 那我真是欺负人了。我怪阿姨。 哎，其实说到小时候唱歌，我记得我姥姥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是没有什么印象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在小时候看那个西游记动画片版的西游记的时候，然后那个片尾曲不是那个白龙马蹄儿朝西那个，然后他就说我会拿着一束花，假花，拿着一束假花，然后唱完的时候就学着当时的那些歌星们，然后他们不是在有的时候唱完会玩那个就是倒到人浪上，就让那个人群推着他走，或者是往那个人群里边扔花呀、扔眼镜啊、扔衣服呀、乱七八糟的。 你戏好多、哦。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那样，唱完一首歌之后，我就背过身去往自己身后唰扔一束花，然后扔给我姥姥。 哎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最后你是坐在这个主持人的位置而没有坐在那儿，一定是那个时候姥姥制止了你。但是我们的招远呢是受到了鼓励和支持的，谢谢姥姥。在这儿谢过了，就是放过了我们的耳朵。 啊，这个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那么我们在小段片花之后精彩继续，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大家哟。一会儿见啦， 一会儿见，只有一小会儿哦。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 嗯哼， 这在周末的晚上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的“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然后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非常帅。嘉宾和身边这个神经叨叨的、大佐老师了。 哎，我只是 你为什么学我？ 我只是给你看一下你日常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说我神经叨叨。 我比划那是就是 怎么样？ 就类似于美女车模的那种感觉，你懂吗？ 那我 你就是油腻大叔啊！ 我是那个车是吗？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了，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在每天晚上的八点钟到九点钟准时等待着各位。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刘昭元。 欢迎 昭元。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可以说点什么？ 对， 随便。 镜头在哪儿？ 跟我们俩说也可以。 可以打个招呼说两句 啊。大家好。 对，我觉得可以让他用唱歌的方式来说。这样吧，一会儿跟你经纪人商量一下，以后自我介绍的时候就用这个 编排一段什么 rap 之类的东西， 一段 rap， 对，会让自己忘掉自己，可能感觉会更这个更可爱一点。 对，昭元是一个特别可爱，然后有一点害羞和内向的男生。对，一会儿大家唱歌的时候就会发现， 不要被 装的 外表所迷惑啊，真的是装的。 哎，唱起来歌就不是这样子的啦。 对啊，这个预知唱歌如何啊，也是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啦。 就是又好听又好看的那种。 嗯哼。那接下来继续我们的音乐分享环节。接下来昭元给大家带来什么歌曲？ 音乐爱我。 音乐爱我。原唱是来自于常石磊老师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由刘昭元演唱，一起来看一下真实的他吧。 在音乐中迷失，完全不能看是非。生活在城市中，天天都有你，红灯把我们照得太好看，也看不清是否快活。从没谈过恋爱，却总听说朋友分手，畅快不断听难过的歌，也幻想走出门，让爱融化你和我，却总是有吵闹太多，不安太多，最后还剩自己唱唱歌。反正音乐不会骗我，它就是爱我，什么都给我，我什么都拥有。反正音乐不会骗我，它就是 是心疼你呢。 一段惹人怜的歌曲。 哎，要不真的让你们俩同框好了，我就从这儿搬出去好吧。 哎，你不懂啊，就是有时候一些男生的优点真的是只有女生才能够挖掘和看到，你需要我这个女性角度在这里，你知道吗？你还拒绝和我同框。 但我好像从来跟你同框这么久以来，就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你在夸我的优点。 因为你在我眼里不是异性。 再见。所以我们是哥俩吗？ 姐妹了。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刘昭元，音乐爱我。 真的是一首非常非常走心的歌曲啊，包括结尾位置，我一度以为赵源已经要结束演唱了，还来了一段这个低吟，对，可以这么说， 低吟， 对，很有味道的声音啊， 是的。就是音乐爱不爱你我不知道，但是真的可以通过这首歌听出来。 我以为你要说点什么， 你是爱音乐的。 我以为你要说点什么不得了的话。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不管音乐爱不爱你是无所谓的，但是我 我觉得音你爱音乐， 我觉得你爱音乐。 但是我爱你的声音。 很能给自己圆 可不可以圆回来了，是不是？不，但是我爱你的音乐，对，这样更好听一点。 哎，那咱们继续啊，这个按照我们的时间顺序来，这个聊完了幼儿园，好像赵源的所有的音乐 都在幼儿园里， 都在幼儿园里，真的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现在，能将近，那这个差不多能将近有十五六年的时间了。哇，十五六年坚持学习唱歌，学习钢琴，我觉得这件事对于一个喜欢音乐的人来说其实也不算是什么，但是对于一个音乐 还不算什么，我觉得 十年如一 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又把它变成了十五六年， 十五六年如一日， 是的，很难得，真的很难得。 有没有什么时候想过要放弃的时候，就是说我真的不想再去唱歌了，或者是说我真的不想弹琴了？ 可能有过会觉得累的时候吧，但是就是觉得可以累，可以休息，但是不能 放弃。 对，然后我其实没有说连续可能那么久的一直在学习，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得过病，后来就有段时间就什么都没学，连学校也是休学，在家里养病。然后就一直到了高中吧。最开始高中我妈妈就是我，因为我从小就挺想出国的，因为感觉可能那时候比较飘，感觉国外的发展会好一些。我妈就给我报了一个国际部。后来我感觉在这个学校里好像 过得不是那么的好， 不是过得不好，是学不到什么东西。就是学校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学费很高，但是学校全校的老师都把我们当成就是供着 啊， 然后感觉学不到东西，没再这样待下去，就是说保出国考上他们那个合作的大学，然后免雅思托福，之后还给安排一个工作，我感觉好像这样生活没什么意思，我就说妈，我还是想唱歌， 没有激情， 不想要这种一眼就看得到边的生活。 对，我说我还是想唱歌， 也不想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但是我觉得在这之中一定是做了很大的抉择和牺牲，因为这样听上去非常的诱人。 一方面你可以说整个我直接包到了你这个上学读书这事儿，我都可以过去都 安排的明明白白， 安排的明明白白，连你的工作都已经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就差给你找一个女朋友了，对不对？ 真的是。 所以你看，在这种物质生活以及这种物质生活的面前，赵源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现在后悔吗？不后悔，是 不 是？ 哎， 这也是梦想的力量，音乐的力量。 你现在后悔吗？坐在我身边。 后悔啊，超级的。就是为什么没有好好学习，我万一可以上个清华北大，我觉得我一定就是现在身边的，我不一定坐不坐在这里啊，但是我身边一定不是你。对，我们俩就可能不，实在是没有办法在一个 level。 再见，我下班了。就这样了，我下班了今天。 啊，我一个人也可以跟赵源聊得很好，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 我们接下来还是让赵源唱歌好不好？ OK， 那接下来赵源准备给大家唱 娱乐天空。 好的， 娱乐天空原唱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接下来这首歌曲带给大家，一起来听吧。 好的，娱乐天空送给大家。 看着你的眼里色彩斑斓，有人装作善良站在靠近你的身旁，要做你的伴，怕你太孤单，请你努力的习惯，不小心娱乐班说你的表演还不够自然。哦，阳光多灿烂，可我的自由行驶的缓慢，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阳光多灿烂，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再见了我的冲动和浪漫， 心里装着一片海，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可能是承受的不够快，眼看着乐趣变成了负担，表现的无奈，有时 这首歌曲来自于刘昭元，原唱是 Eason 的《娱乐天空》。 哎，不一样的昭元呢。嗯，刚才就是走心的、成熟的、温婉范儿的，然后这次终于来了一点有力量的，看到了不一样的你。觉得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好像面部表情更大了一些，然后也更自信了一点。 哎，对，或者说我刚刚发现了一点小细节，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那么几句歌词，好像是唱到了你的心里。 嗯， 还是说你已经忘了刚才那个自己了？ 忘了， 我就知道。 对不起，我们迷幻，我们唱歌迷幻。 刚才唱歌的不是我， 对对对对， 是我的弟弟。哎，真的很好玩啊！ 啊， 很可爱的一个男生。 就是呢，觉得他是那种宝藏男孩。 怎么说？ 就是我们跟他聊的越多，然后听到的歌曲越多，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他在里面。就觉得昭元肯定有很多我们还不知道的一面，有很多我们还不知道的特长。 嗯， 就比如说我要 cue 你了，在自我介绍上有说自己会跳舞，是不是 啊？ 你学了多久？ 5-6年了。 哇，真的啊。 啊， 但是一般跳舞的人可能会比较，尤其是跳街舞可能会比较就是放得开，对，就说啊，来一段，然后随着就把那个地什么地啊当什么板砖，就直接拿头顶啊，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叫 头砖 啊啊，头砖。 你说的那个，莫非是杂耍艺人？ 你好土哦，头砖，对，就是你让他来一段，他就能来一段那种。我觉得你好像不是哎， 嗯， 他特别乖巧， 不进坑。我告诉你， 就是我本来想，他要是说啊、哦、我不是，然后我立马就说那你来啊。 我跟你讲，刚才昭元经过了 乖巧懂事 无数次的心理分析啊，就是说这个樊雪一会儿将来这个将会问我什么，这个问我会不会跳街舞，那一定是让我跳啊，我今天就不跳，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那我们准备准备下一次好不好？今天就不欺负你了，不然我觉得要哭了， 拉黑了直接。 对， 哎，那我们之前啊也听到赵岩说自己之后的愿望，或者是说最终的梦想是当一个国际巨星，或者说世界巨星。那你之后就或者说现在有什么样的打算，来完成自己的这个梦想，或者说怎么样给自己垒砖？ 我感觉第一步至少就是先定个小目标， 先赚他5亿。 没有，先在国内能就至少爆一次吧。 啊， 哇哦！你想说什么？ 他居然觉得这是一个小目标， 这是个小目标，真的， 你真是年轻哎。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当我可以预测啊，我这个人就是他们就是。之前就是喊我预测地的那种。 对，今年世界杯的时候听你的，我就没中过。 如果有一天真的就是有人 Q 你，直接你来投转，你就可以投转，那天一定就是你爆了那一天，好不好？先克服一下嘛。 赵岩心里无限后悔。 先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激励你一下，好不好？说明我是相信你的。 万一刚才投转就火了呢？ 这个动作真的叫头转吗？我听着觉得很残忍。真的假的？ 还有用头顶着地面转是头转，然后还有用手撑着叫 手 转。 那这些你会吗？ 我不会，因为我跳的最短的就是 breaking。因为我最开始学习跳舞的时候，原因就是因为大家说对唱歌有帮助。 是这样，节奏感会更强一点，是不是？ 不知道，反正我就学了。 也不知道，反正自己就学了。 你真是个好骗的孩子。 你想一想，从小幼儿园的时候，这个为什么要学音乐啊？不知道，有一个叔叔拉着我去学的。为什么要学钢琴呢？我的妈妈认识的一个朋友拉着我去学的。为什么要学二胡啊？为什么要学竹笛啊？为什么要学小提琴呢？为什么要学街舞啊？ 就是一个很乖巧的男孩子。 不知道。 你看我就比较简单。我小时候就是我妈妈告诉我， 你是谁啊？ 跳舞漂亮。 不知道。 她是说跳舞漂亮，所以我就跳舞。妈妈说吃豆腐漂亮，所以我就吃豆腐。 我可以把你的麦拉掉吗？我受不了旁边这个 人了。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想越变越好的话，一定要听妈妈的话，这样你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哎，我都要摔掉了，不能骗人了。 这个凳子都看不下去了。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啊，这个，首先啊，一定要听父母的话，这个是没有，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对吧？其次呢，兴趣一定是最好的老师。 是的，也要坚定啊。不光要喜欢，还要坚定坚持地走下去。 哎呀，终于把这个圆回来了，真不容易，我跟你讲。好啦，这个接下来还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个原唱来自于严俊，叫做《想着你》。 原唱是郭顶 啊，郭顶是吗？好吧。OK， 那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一起来听吧。 想着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是怪你。有什么关系？这声音，合适的频率，我多么想告诉你。我爱着你，也许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我愿意这样下去，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颗侥幸的傻子，可是啊，我已经死了。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刘昭元，想着你。呀，真的非常感谢昭元今天给大家的演唱啊。 是的，一个拿音乐拿歌声在做着自我介绍的男孩子， 没错，他就是刘昭元。 哎 好了，现在时间呢也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8了，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昭元的精彩演唱。 是的，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那么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 明儿见，祝大家晚安。 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